你给过我答案，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。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，可惜我们没有等，我们

魂被肉丝收，尽量别张口，满足狼的胃口，等怂恿的烫了手，等看懂的还我自由。 如果你跪下来，是否就不再伤害？如果你喊出来，又能不能听得见？委屈像沉沉的茧，深深扎在心里面。雨天要给自己些温暖，如果你哭出来，他也许会觉得起来，他也许就看不见。孤独像一排桅杆，缓缓围在心外面，拥抱却怎么都找不到安全感。爱情也许只有个期限，新鲜却是在几年以竟会觉得不安。爱情也许只需要保鲜，或者有一种通用语言，让他能够了解时间好短暂，未来好善变。哭出来，他也许会觉得烦。如果你收起来，他也许就看不见。孤独像一排桅杆，缓缓围在心外面，拥抱却怎么都找不到。竟会觉得不安，爱情也许只需要保鲜，或者有一种通用语言，让他能够了解时间好短暂，未来好善变。 古传、古币、王致和、六必居，手边的美味，身边的营养，从甜心到餐桌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亲民接地气，好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